资治通鉴卷第114禁忌36安皇帝己。义熙元年春正月，南阳太守扶风鲁宗之起兵袭襄阳，环卫走江陵。己丑，刘义等诸军至码头，桓镇携弟出屯江津，遣使求割江京二州，奉送天子，一等不许。辛卯，宗之击破镇将温凯于坐西，进屯济南。镇留桓谦、冯该守江陵，引兵与宗之战，大破之。刘义等击破冯该于豫章口，桓谦弃城走，义等入江陵，执便犯之等斩之。桓镇桓望见火起，执城已陷，其众皆溃，镇逃于云川。以为召大处分西伪冠军将军刘义，戊戌，大赦改元，为桓氏不元，以桓冲忠于王室，特诱其孙印，以鲁宗之为雍州刺史，毛渠为征西将军。都督义良、秦良宁、五州诸军事，渠弟锦为梁秦二州刺史，愿为宁州刺史。刘怀素追斩冯该于石城，桓谦、桓仪、桓卫、桓密、何旦之、温凯皆奔秦，仪弘之弟也。燕王熙伐高句丽，戊申，攻辽东，城且陷。熙命将士，无德先登，似铲平其城，朕与皇后乘辇而入。由是城中得延备，不克而还。秦王兴以鸠摩罗什为国师，奉之如神，亲率群臣及沙门听罗什讲佛经，又命罗什翻译西域经论300余卷，大营塔寺，沙门坐禅者常以千数，公卿以下皆奉佛。由是周郡化之，是佛者十世而久。起伏前归及突遇魂大骸，大破之，伏万余口而还，大骸走死胡元。士皮士子数落干率其余众千家奔漠河川，自称车骑大将军、大单于、突遇魂王。数落干轻摇伯父，信赏必罚。突遇魂复兴，杀强诸戎皆复之。西凉公号自称大将军、大都督，领秦凉二州牧，大赦改元建初，遣舍人皇使梁兴践行奉表以健康。二月丁巳，刘台被法驾迎地于江陵，刘义、刘道归留屯下口，何无忌奉地东还。初，毛渠文桓镇陷江陵，率众30000顺流东下，将讨之。使其弟西夷校尉锦、蜀郡太守苑出外水，参军巴西乔纵、侯辉出浮水，蜀人不乐远征，挥至五城水口，与巴西杨默谋作乱。纵为人和谨，蜀人爱之， 挥墨共逼纵为主，纵不可，走投于水，引出，以兵逼纵登舆，纵又投地，叩头故辞。挥复纵于舆，还袭毛锦于浮城，杀之。推纵为梁秦二州刺史。渠至略城，闻变，奔还成都，遣参军王琼将兵讨之，为纵弟明子所败，死者十八九。益州营户李腾开城纳纵兵，杀渠及弟怨，灭其家，纵称成都王，以从弟弘为益州刺史，以明子为巴州刺史，屯白地。于是蜀大乱，汉中空虚。氐王杨胜遣其兄子平南将军府拒之。癸亥，魏主归还自柴山，罢尚书三十六曹。三月，桓镇自云城袭江陵。荆州刺史司马修之战败，奔襄阳。朕自称荆州刺史。建威将军刘怀素自云渡引兵驰赴，与朕战于沙桥。刘毅遣广武将军唐兴助之，临阵斩阵，复取江陵。甲午，帝至建康，以为百官亦却请罪，诏令复职。尚书因仲文以朝廷音乐未备，言于刘裕，请治之。裕曰：“今日不暇己，且性所不解。”仲文曰：“好之自解。”裕曰：“正以解则好之，故不习耳。”庚子，以琅琊王德文为大司马，武陵王尊为太保，刘裕为侍中、车骑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徐清二州刺史如故。刘毅为左将军，何无忌为右将军，都豫州、扬州五郡军事，豫州刺史。刘道归为辅国将军，都淮北诸军事，兵州刺史。魏永之为征虏将军、吴国内史。豫故让不受，加录尚书事，又不受，屡请归藩。召百官敦劝，帝亲幸其地，欲黄惧，复亦却陈请，乃听归藩，以魏永之为荆州刺史，代司马修之。初，刘毅常为刘敬轩、宁朔参军，时人或以雄杰许之。敬轩曰：“夫非常之才，自有调度，岂得便为此君为人豪也？此君之性，外宽而内忌，自伐而上人，若一旦遭遇，亦当以灵上取祸耳。”亦闻而恨之。即敬轩为江州，此以无功，不宜受任先于一等，欲不许。亦使人言于豫曰：“刘敬轩不欲见义，猛将劳臣，方须续报。如敬轩之笔，一令在后。若使君不忘平生，正可为员外常侍耳。闻以受郡，实为过忧。寻复为江州，犹用害晚。 敬轩欲不自安，自表解职，乃召还为宣城内史。夏四月，刘裕悬镇京口，改授都督京司等十六州诸军事，加领兖州刺史。卢循遣使贡献，使朝廷心定，未暇征讨。人参以循为广州刺史，徐道富为史兴相。循为刘裕意志纵，与报以续命汤。循以前琅琊内史王旦为平南长史，旦说循曰：“旦本非戎旅，在此无用，素为刘镇军所厚，若得北归，必蒙继任，公私忌讳，养达厚恩。”循甚然之。刘裕与循书，令遣吴隐之还，循不从。但复说循曰：“将军今留无功，公私非计，孙伯符岂不欲留化子于也？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。”于是循遣隐之与旦俱还。初，南燕主贝德侍秦为张掖太守，其兄纳与母公孙氏居于张掖。贝德之从秦王监寇淮南也，留金刀与其母别。贝德与燕王垂举兵于山东，张掖太守福昌收纳及贝德诸子，皆诛之。公孙氏以老豁免。纳妻段氏方臣未决，欲怨呼延平贝德之故吏也，且以公孙氏及段氏逃于羌中。段氏生子超，十岁而公孙氏病，临卒以金刀授超曰：“汝得东归，当以此刀还汝叔也。”呼延平又以超母子奔梁，即吕龙降秦，超随凉州民徙长安。平卒，段氏为超娶其女为妇。超恐为秦人所戮，乃佯狂行乞，秦人见之，为东平公绍见而异之，言于秦王兴曰：“慕容超资干归伟，待非真狂，愿威加官爵以迷之。”兴召见与语，超故为谬对，或问而不答。兴谓少曰：“燕云言皮不果吃骨，徒妄语耳。”乃罢遣之。贝德闻纳有一父子在秦，前己因人无变往视之，便因乡人宗正谦卖卜在长安，以告超。超不敢告其母妻，前与谦便姓名逃归南燕。行至梁府，镇南长史乐寿已告兖州刺史慕容法。法曰：“昔汉有卜者诈称魏太子，今安知非此类也？”不理之。超由是与法有隙。贝德闻超至，大喜，遣计三百迎之。超至广固，以金刀献于贝德。贝德痛哭，悲不自生，封超为北海王、百世中、骠骑大将军、 司隶校尉、开府、庙选拾贤，为之辽左。备得五子，欲以超为嗣。超入则侍奉尽欢，出则轻身下士，由是内外欲望悉然归之。五月，贵阳太守张武王秀及益州刺史司马轨之谋反，伏诛。秀妻桓镇之妹也，故自疑而反。桓玄余等、桓亮、伏弘等拥众寇乱郡县者以实属，刘毅、刘道归、谭之等分兵讨灭之，荆襄、江豫皆平。赵以义为都督淮南等五郡军事，豫州刺史。何无忌为都督江东五郡军事，会稽内史。北青州刺史刘该反，引魏为援。清河、阳平二郡太守孙权聚众应之。六月，为豫州刺史索度真、大将胡思兰寇徐州为彭城。刘裕遣其弟南彭城内史道连、东海太守孟龙福将兵救之，斩该及权，魏兵败走。龙福怀玉之弟也。秦陇西公硕德伐求池，屡破杨胜兵，将军敛聚攻汉中，拔城固，徙流民三千余家于关中。秋七月，杨胜请降于秦，秦以胜为都督益宁二州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益州牧。刘裕遣使求和于秦，且求南乡等诸郡，秦王兴许之，群臣咸以为不可。兴曰：“天下之善一也。刘裕拔起细微，能诛讨桓玄，兴复晋室，内离数政，外修封疆，吾河西数郡不以成其美乎？”遂割南乡、顺阳、新野、武阴等十二郡归于晋。八月，燕辽西太守邵延有罪，亡命为盗。九月，中常侍郭仲讨斩之。汝水竭，南燕主备得物之，俄而寝疾，北海王超请导之。备得曰：“人主之命短长在天，非汝水所能治也。”故请不许。戊午，备得引荐群臣于东阳殿，以立超为太子。俄而地震，百官惊恐，备得亦不自安，还宫。是夜即笃，明不能言。断后大呼曰：“今召中书，坐召立超，可乎？”备得开幕汉之，乃立超为皇太子，大赦。备得寻族，为十余官，夜分出四门，前邑山谷。己未，超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太上，尊段后为皇太后，以北帝王忠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，慕容法为征南大将军，都督徐、兖、阳、南兖四州诸军事，加慕容镇、开府仪同三司， 以尚书令封福为太尉，居仲为司空，封嵩为尚书左仆射。癸亥，虚葬贝德于东阳陵，谥曰献武皇帝，庙号世宗。超隐所亲公孙武楼为父心，贝德故大臣北帝王中段宏等皆不自安，求补外职。超以中为青州牧，宏为徐州刺史。公孙武楼为武卫将军，领屯骑校尉，内参政事。封福谏曰：臣闻亲不处外，姬不处内，终国之宗臣，社稷所赖，宏外戚亦望，百姓俱瞻，正应参议百魁，不宜远镇外方。今中等出藩，五楼内府，臣妾未安。超不从，中宏心皆不平，相谓曰：黄犬之皮，恐中捕狐裘也。五楼闻而恨之。魏勇之族，江陵令罗修谋举兵袭江陵，奉王惠龙为主，刘裕以兵州刺史刘道归为都督荆宁等六州诸军事，荆州刺史。修不果发，奉惠龙奔秦。起伏前归伐求池，为杨胜所败。西凉公号与长史张邈谋徙都酒泉，以逼沮渠蒙逊，以张体顺为健康太守，镇乐冠，以宋尧为敦煌护军，与其子敦煌太守让镇敦煌，遂迁于酒泉，号守令借诸子，以为从政者当审慎赏罚，勿任爱憎，谨忠正，远佞愚，勿使左右窃弄威服，毁誉之来当言和真伪，听讼折谕必和言任理，慎勿逆诈异弊，轻加声色，勿广咨询，勿自专用。吾历仕五年，虽未能息民，然函垢逆瑕，朝为寇仇，夕为新旅，粗无负于新旧，世任公平，坦然无泪，处不容怀，有所损益。既进则如不足，经远乃为有余，数亦无愧前人也。十二月，燕王熙袭契丹。二年春正月甲申，魏主归如柴山公，诸州置三刺史，郡置三太守，县置三令长，刺史令长各知州县，太守虽治而为临民，功臣为州者皆征还京师，以绝归地。益州刺史司马荣妻击乔明子于白帝，破之。燕王熙至行北，为契丹之众欲还，伏后不听，误身遂弃辎重，清兵袭高沟离。南燕主超猜虐日甚，正出全姓，盘于油田。封福韩卓屡谏不听，超常临轩问福曰：朕可方前世何主？对曰：桀纣。超惭怒，福徐步而出， 不为改容。居众谓弗曰：“与天子言，何得如是？”宜还谢。弗曰：“行年七十，唯求死所耳，竟不谢。超以其实望，忧容之。”桓玄之乱，河间王谭之子国凡叔凡奔南燕。二月甲戌，国凡等攻陷益阳。燕军行三千余里，士马疲冻，死者主路，攻高沟离木底城，不克而还。西阳公云伤于史，且为燕王西之虐，遂以及去关。三月庚子，魏主归还平城。下四月庚申，复如柴山宫。甲午还平城。柔然射轮擒魏边。五月，燕主宝之子柏林宫前上党公昭皆以嫌疑赐死。六月，秦陇西公硕德子上归入朝，秦王兴谓之大赦，即归送之至雍，乃还。兴氏晋公绪及硕德皆如家人礼，车马服完，先放二叔而自服其次，国家大政解资而后行。突发入坛，伐居渠蒙逊，蒙逊应城固守。入坛至赤泉而还，献马三千匹，羊三万口于秦。秦王兴以为忠，以入坛为都督河右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凉州刺史、镇姑臧，征王尚还长安。凉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诣长安请刘尚，兴弗许。威见兴，刘涕言曰：“陈州奉代王化于兹五年，屠与僻远，威灵不接，市民长胆问穴，共守孤城，仰视陛下圣德，辅仗良木仁政，刻字保全，以至今日。陛下奈何乃以臣等冒马三千匹，羊三万口，见人贵处，吾乃不可。若君国需马，直凡上书一服，陈州三千余户各书一马，朝下西半，河南之有。昔汉武倾天下之资历，开拓河西，以断匈奴右臂。今陛下无故弃五郡之地，忠良华族，以资暴露，岂为陈州市民坠于涂炭，恐方为圣朝干时之忧。”兴悔之，使西平人车仆持旨王上，有遣使欲入坛。会入坛已率部骑三万军于五涧，仆先以状告之。入坛俱逼遣王上，上出自青阳门，入坛入自凉风门，别驾宗敞送上还长安。入坛谓敞曰：“吾得凉州三千余家，情之所寄，唯卿一人，奈何舍我去乎？”敞曰：“今送旧君，所以忠于殿下也。”入坛曰：“吾心慕贵州，怀远安耳之略如何？”敞曰：“ 良土虽敝，行胜之地，殿下惠抚其民，收其贤俊以建功名，其何求不获？因见本州文武名士十余人入坛加纳之，王上至长安，兴以为尚书。入坛宴群臣于宣德堂，仰视叹曰：“古人有言，坐者不居，居者不坐，信矣。”武威孟一曰：“昔张文王始为此堂，于今百年，时又二主矣。惟履信思顺者，可以久处。”入坛善之。魏主归，归度平城，欲拟叶落长安，修广宫室，以济阳太守莫提有巧思，召见，与之商公。提久事稍待，归怒赐死。提韩之孙也。于是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驻垒南宫，阙门高十余丈，穿沟池，广院囿，归立外城，方二十里，分至市里，三十日罢。秋七月，魏太尉移都丁公穆重轰。八月，突发入坛，以兴城侯闻之镇孤臧，自还乐都。虽受秦爵命，然其车服礼仪皆如王者。贾臣魏主归如柴山公，遂之石墨。九月渡漠北，癸巳南还长川。刘裕闻乔纵反，遣龙骧将军毛修之将兵与司马荣期、文楚茂、石延祖共讨之。修之至荡渠，荣期为其参军杨成祖所杀。成祖自称巴州刺史，修之退还白帝。突发入坛，求好于西凉，西凉公号许之。居渠蒙逊袭酒泉，至安贞，号战败城守，蒙逊引还。南燕公孙武楼欲善朝权，赠北帝王忠于南燕主超，请诛之。南燕主备德之族也，慕容法不奔丧，超遣使让之，法惧，遂与忠及段宏谋反。超闻之，征忠，忠称疾不治。超收其党侍中慕容同等，杀之。征南司马卜真告左仆射封松硕与法往来，已有奸。超收松下廷尉。太后惧，弃告超曰：“松硕遣黄门令穆常说吾曰：‘帝非太后所生，恐依永康故事，我妇人实浅，恐帝见杀，即以御法，法为谋见物，知父何言？’”超乃车裂松。西中郎将丰荣奔魏。超遣慕容镇攻青州，慕容玉攻徐州，右仆射济阳王宁及韩范攻兖州，欲把莒城，段宏奔魏，丰荣与群盗袭石塞城，杀镇西大将军于玉，国中震恐。济阳王宁谋杀韩范，袭广固，反知之，乐兵攻宁， 宁奔梁府。反并将其众攻梁府，克之。法出奔魏，宁出奔秦。慕容镇克青州，种杀其妻子，为地道已出，与高都公使皆奔秦。秦以忠为始平太守，宁为侍中。南燕主超好变更旧制，朝野多不悦，又欲复肉刑，增至烹还之法，众议不合而止。冬十月，封扶卒。尚书论建义公，奏封刘裕豫章郡公，刘毅南平郡公，何无忌安城郡公，自于封赏有赐。凉州刺史刘志反，刘毅遣将讨秦之。庚申，魏主归还平城。乙亥，以左将军孔安国为尚书左仆射。十一月，突发入坛，迁于孤臧。起伏前归入朝于秦。十二月，以何无忌为都督荆江豫三州八郡军事，江州刺史。是岁，司马随与司马国凡、陈袭聚众胡桃山为寇，刘毅遣司马刘怀素讨破之。时随时生之地也。三年春正月辛丑朔，燕大赦，改元建始。秦王兴以起伏前归进强难治，刘为主客尚书，以其世子赤盘行西夷校尉，兼其部众。二月己酉，刘裕亦健康，故辞新所除官，欲亦廷尉，诏从其所守，欲乃还丹徒。魏主归立其子修为河间王，楚文为长乐王，连为广平王，离为京兆王。因仲文素有才望，自谓宜当朝政，意义不得志，初为东阳太守，犹不乐。何无忌肃穆其名，东阳无忌所统，仲文许便道修业，无忌喜，亲持之，而仲文失志恍惚，遂不过府。无忌以为薄己，大怒，毁南燕入寇。无忌言于刘裕曰：“桓印因仲文乃负心之极，北虏不足忧也。”闰月，刘裕辅将骆兵谋作乱，事决，欲斩之。因言兵与仲文、桓石松、曹敬之、卞成之、刘延祖、秦相连结，谋立桓印为主，解足诛之。燕王熙为其后服侍起成华殿，复土于北门，土与古同驾。肃军点军杜敬在关亦却急见，熙斩之。服侍常稷下司冻于仲冬许生帝皇，熙下有司窃责不得而斩之。夏四月癸丑，服侍卒，喜哭之闷绝，久而复苏，丧之如父母。服斩崔十州，命百官于宫内设位而哭，使人暗检哭者， 无泪则罪之。群臣皆含心以为泪。高阳王妃张氏昔之扫也，美而有巧思，昔欲以为训，乃毁其碎靴中得臂沾，遂赐死。右仆射韦求等皆恐为训，沐浴四命。公卿以下至兵民护帅迎陵，费丹辅葬，陵周围数里。昔谓兼作者曰：“善为之，朕将既亡。”丁酉，燕太后段氏去尊号，出居外宫。狄王杨胜以平北将军福宣为凉州都护，将兵入汉中。秦凉州别驾吕营等起兵应之，刺史王敏攻之，营等求援于胜，胜遣军临晋口，敏退屯五星，胜复通于晋。晋以胜为都督陇右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省因以宣行凉州刺史。五月丙戌，燕尚书郎福晋谋反，诛。晋，定之子也。魏主归北巡至暖园，为常山王尊以罪赐死。初，魏主归灭刘魏臣，其子伯伯奔秦，秦高平公莫一干以女弃之。伯伯魁岸美容仪，醒辩会，秦王兴见而齐之，与论军国大事，宠誉于于勋旧。兴帝雍见曰：“伯伯不可进也。”兴曰：“伯伯有济世之才，吾方与之平天下，奈何逆继之？乃以为安远将军，使助莫一干镇高平，以三城朔方杂役及魏城部众三万配之，使似魏建系，永固政以为不可。”兴曰：“请何以知其为人？”雍曰：“伯伯奉上慢，欲重残，贪华不仁，轻为去旧，宠之于愤，恐终为边患。”兴乃止。久之，竟以伯伯为安北将军、武元公，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，镇朔方。魏主归归所虏秦将唐小方于秦，秦王兴请归贺敌干，仍送良马千匹以赎敌伯之，归许之。伯伯闻秦复与魏通而怒，乃谋叛秦。柔然可汗射轮献马八千匹于秦，至大城，伯伯掠取之，悉集其众三万余人，委田于高平川，因袭杀莫一干而并其众。伯伯自谓夏后氏之苗裔。六月，自称大夏天王、大单于，大赦，改元龙生，至百官，以其兄右帝代为丞相，封代公，立嗣提为大将军，封魏公，敕于阿立为御史大夫，封梁公，帝阿立罗隐为司隶校尉，若门为尚书令，敕以坚为左仆射， 以斗为右仆射。贺迪干久在长安，常忧弊，因习读经史，举止如儒者，即还魏主归，见其言语衣服皆类秦人，以为慕而笑之，怒，并其弟归杀之。秦王兴以太子弘录尚书事。秋七月戊戌朔，日有食之。汝南王尊之，作是死。尊之，亮之五世孙也。癸亥，燕王熙葬其后服侍于徽平陵，丧车高大，回北门而出，喜披发图显，步从二十余里。甲子，大赦。初，中尉将军冯拔及弟侍御郎素服皆得罪于熙，熙欲杀之，拔亡命山泽。熙负义繁硕，民不堪命，拔素服与其从弟万尼谋曰：吾辈还守无路，不若因民之怨共举大事，可以建公侯之业，事之不竭，死未晚也。遂相与乘车，使妇人御潜入龙城，匿于北部司马孙护之家，即西出送葬。拔等与左卫将军张兴及福晋余党作乱，拔素与慕容云善，乃推云为主。云以疾辞，拔曰：河间淫虐，人神共怒，此天王之时也。公高氏名家，何能为人养子而弃难得之运乎？扶之而出。拔弟汝臣等率众攻弘光门，鼓噪而进，禁卫皆散走，遂入宫受甲，闭门拒守。中黄门赵洛生走告于熙，熙曰：蜀道何能为？朕当还诛之。乃至后救于南苑，收发冠甲，持环赴难。夜至龙城，攻北门，不克，宿于门外。乙丑，云集天王位，大赦，改元正史。熙退入龙腾苑。上方兵楚头于城从熙，称迎兵同心孝顺，为似君至。熙闻之，惊走而出，左右莫敢破。熙从沟下前遁，良久，左右怪其不还，相与寻之，唯得衣冠，不知所事。中领军慕容拔谓中常侍郭仲曰：大事垂结，而弟无故自惊，深可怪也。然城内起迟，至必成功，不可激流。吾当先往曲城，清流待弟，得弟速来。若弟未还，吾得如意安抚城中，徐营未晚。乃分将壮士二千余人登北城，将士为西至，皆投帐请降。继而西久不至，拔兵无后继，众心一聚，复下城赴怨，遂皆溃去。拔为城中人所杀。丙寅，昔微服匿于林中，为人所执，送于云，云属而杀之，并其诸子。云复姓高氏。 幽州刺史上庸公义以灵芝降魏，魏以义为平州牧、昌黎王。义平之孙也。魏主归自滦原西如三河碑，乃还平城。突发入坛，负二余秦。前使邀起伏赤盘，赤盘斩其使送长安。南燕主超母妻犹在秦，超遣御史中丞封凯使于秦以请之。秦王兴曰：“昔伏氏之败，太岳诸暨悉入于燕，燕今称藩，宋暨或送五口千人，所请乃可得也。”超与群臣议之。左仆射段辉曰：“陛下四守社稷，不宜以私亲之故遂降尊号，且太岳先代遗音，不可与也，不如略五口与之。”尚书张华曰：“侵略邻国，兵连祸结，此既能往，彼亦能来，非国家之福也。陛下慈亲在人掌握，岂可尽惜虚名，不为之降屈乎？”中书令韩范常与秦王俱为服侍太子舍人，若使之往，必得如志。超从之，乃使韩范聘于秦，称藩奉表。慕容宁言于兴曰：“燕王得其母妻，不可负臣，宜先使宋暨。”兴乃谓范曰：“朕归燕王家属必矣，然今天时尚热，当似秋凉。”八月，秦使员外散骑常侍韦宗聘于燕，超与群臣亦见宗之礼。张华曰：“陛下前寄奉表，今已北面受诏。”封敞曰：“大燕七圣崇光，奈何一旦为庶子屈节？”超曰：“吾为太后屈，愿诸君勿复言。”遂北面受诏。毛修之与汉家太守冯谦合兵击杨承祖，斩之。修之欲进讨乔纵，益州刺史暴露不可。修之上表言：“人之所以众生，实有生理可保，臣之情地，生徒已竭，所以借命招录者，庶凭天威诛夷仇逆，今屡有可乘之机，而漏每为期不复，臣虽效死寇廷，而救援李傕，将何以济？”刘裕乃表襄城太守刘敬轩率众五千伐蜀，以刘道归为征蜀都督。魏主归如柴山公。后官告司空与月服侍先例，行止风采，拟则人君。归收月杀之。北燕王云以冯拔为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录尚书事。冯万尼为尚书令，冯素福为昌黎尹，冯弘为征东大将，孙护为尚书左仆射，张兴为辅国大将军。弘拔之弟也。九月，乔纵称藩于秦。突发入坛，将五万余人 伐沮渠蒙逊。蒙逊与战于军时，大破之。蒙逊进攻西郡太守杨统于日乐，降之。冬十月，秦河州刺史彭熙念叛，降于突发入坛。秦以起伏赤盘行河州刺史。南燕主超使左仆射张华、给事中宗正元显太岳记120人于秦。秦王兴乃桓超母妻，后其资礼而遣之。超亲率六公迎于马耳关。夏王勃勃破鲜卑薛谦等三部，降其众以万数，进攻秦三城以北诸戍，斩秦将杨丕、姚石生等。诸将皆曰：“陛下欲经营关中，以先固根本，使人心有所平息。高平山川险固，土田沃饶，可以定都。”勃勃曰：“卿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吾大业草创，势众未多，姚兴亦一时之雄，诸将用命，关中未可图也。我今专顾一城，彼必并立于我，众非其敌，王可立待。不如以消计风驰，出其不意，就前则击后，就后则击前，使彼疲于奔命，我则由始自若。不及十年，岭北河东尽为我有。待兴既死，四子暗弱，许取长安，再无计中矣。”于是侵略岭北，岭北诸城门不骤起。兴乃叹曰：“吾不用皇儿之言，以至于此。”勃勃求婚于突发入坛，入坛不许。十一月，勃勃率骑20000击入坛，至于支阳，杀伤10000余人，驱掠27000余口，牛马羊数10万而还。入坛率众追之，焦朗曰：“勃勃天资雄健，御军严整，未可轻也。不如从温为北渡，取万湖堆，阻水结营，扼其咽喉，百战百胜之术也。”入坛将贺连怒曰：“勃勃败亡之余，乌合之众，奈何避之？视之以弱，宜即追之。”入坛从之。勃勃于阳武下辖，凿陵埋车以塞路。乐兵逆击入坛，大破之，追奔80余里，杀伤万计。名臣勇将死者16-7。入坛与数骑奔南山，积为追骑所得。勃勃击师而封之，号曰骷髅台。勃勃又拜秦将张佛生于青石园，伏斩5000余人。入坛据外寇之逼，徙300里内民皆入孤臧，国人骇怨。屠各城妻儿因之作乱，一夕聚众至数千人。殿中都尉张猛大言于众曰：“主上杨武之败，改示众故也，则功悔过，何损于名？而诸君俱从此小人为不义之事，殿中兵今至，或在目前矣。”众闻之， 皆散。妻儿本厌然，追斩之。君子祭酒、梁侯、辅国司马边宪等谋反，入坛皆斩之。魏主归还平城。十二月戊子，武冈文公侯王密薨。是岁，西凉公号以浅表未报，复遣沙门法权，践行奉表以健康。四年春正月甲辰，以琅琊王德文领司徒刘毅等不欲刘裕入辅政，亦以中领军谢浑为扬州刺史，或欲令裕与丹徒领扬州，以内侍赴孟昶，遣尚书右丞皮臣以二亿资裕。臣先见欲济世陆氏参军刘牧之俱到朝议，牧之为起如策。秘书白玉曰：“皮臣之言不可从。”欲既见臣，且令出外，呼牧之问之。牧之曰：“晋朝失政日久，天命已移，恭兴复皇座，勋高位重，今日行事岂得居谦，遂为首藩之将也。刘孟诸公与公俱起布衣，共立大义以取富贵，事有先后，故一时相推，非为委体心服，速定臣主之分也。力敌弑君，终相吞噬，扬州根本所系，不可假人。前者已受王密，事出权道，今若复以他受，便应受制于人，一失权柄，无有可得，将来之位难可熟念。今朝议如此，宜相酬答，必云在我，措辞又难。唯应云：神州治本，宰府重要，此事既大，非可悬论，便暂入朝，共进同意。公至京邑，彼必不敢越宫，更受愚人名矣。欲从之。朝廷乃征欲为侍中、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、录尚书事、徐兖二州刺史如故。欲表解兖州，以诸葛长民为青州刺史，镇丹徒，刘道廉为滨州刺史，戍石头。庚申，武陵中靖王尊薨。魏主归如柴山公，遂至宁川。南燕主超尊其母段氏为皇太后，其呼延氏为皇后。超似南郊，有兽如鼠而赤，大如马，来至坛侧。须臾，大风骤晦，羽仪帷幄皆毁裂。超惧，以问太史令成公随，对曰：“陛下信用奸佞，诸路贤良，复敛繁多，是亦殷重之所至也。”超乃大赦，处公孙五楼等，俄而复用之。北燕王云立妻李氏为皇后，子彭城为太子。三月庚申，葬燕王熙及福后于徽平陵，世熙曰昭文皇帝。高句丽遣使聘北燕，且叙宗族。北燕王云 遣侍御史李拔报之。夏四月，尚书左仆射孔安国卒。甲午，以吏部尚书孟昶代之，北燕大赦。五月，北燕以尚书令冯万尼为幽蓟二州牧，镇肥如。中军将军冯汝臣为兵州牧，镇白狼。辅军大将军冯素福为司隶校尉，司隶校尉兀寅提为尚书令。乔纵遣使称藩于秦，又与卢循前通。纵上表请还迁于秦，欲与之共击刘豫。秦王兴以问迁，迁曰：“臣之累世助恩荆楚，若得因巴蜀之资顺流东下，市民必悉然响应。”兴曰：“小水不容巨鱼，若纵之财力自足办事，以不假君以为临邑，宜自求多福。”遂遣之。迁至成都，虚怀隐士，纵移之置于龙阁，使人守之。迁弃位朱棣曰：“尧主之言神矣。”秦主兴以突发入坛，外内多难，欲因而取之，使尚书郎韦宗往参之。入坛与宗论当世大略，纵横无穷。宗退，叹曰：“其才英气，不必华夏；明智敏识，不必读书。吾乃今之九州之外，五经之表，复自有人也。”归言于兴曰：“凉州虽敝，入坛全绝过人，未可图也。”兴曰：“刘伯伯以乌合之众犹能破之，况我举天下之兵以加之乎？”宗曰：“不然，行以事变，反复万端，凌人者易败，借据者难攻。入坛之所以败于伯伯者，轻之也。今我以大军临之，彼必聚而求全。臣妾观群臣才略，无入坛之比者。虽以天威临之，亦未敢保其必胜也。”兴不听，使其子中军将军广平公弼，后军将军敛成、镇远将军起伏前归，率部骑三万袭入坛。左仆射齐南率骑二万讨伯伯。吏部尚书尹昭谏曰：“入坛视其险远，故敢为慢。不若召沮渠蒙逊及李浩讨之，使自相困弊，不必烦中国之兵也。”亦不听。兴谓入坛书曰：“今遣其南讨伯伯，恐其西意，故令弼等与河西邀之。”入坛以为然，遂不设备。弼既自金城，将计言于弼曰：“今王师声言讨伯伯，入坛犹豫，守备未严，愿己轻骑五千掩其城门，则山泽之民皆为吾有，孤城无援，可作客也。”弼不从，进至漠口，昌松太守苏霸弼城拒之。弼遣人谕之使降。霸曰：“汝弃信士而伐与国， 吾有死而已，何降之有？必进宫斩之，长驱至孤臧。入坛应城固守，出骑兵击毙，破之，必退据西苑。城中人王忠等谋为内应，是谢。入坛欲诛守谋者而射其余。前军将军伊利严侯曰：今强寇在外，而奸人窃发于内，危孰甚焉，不惜坑之，何以成后？入坛从之，杀五千余人，命郡县西散牛羊于野，敛城纵兵超略。入坛遣镇北大将军巨言、镇军将军敬归等击之，秦兵大败，斩首七千余级。姚毕故垒不出，入坛攻之，未克。秋七月，兴遣魏大将军常山公显率骑二万为诸军后继，至高平，闻必败，背道复之。贤遣善射者孟钦等五人挑战于凉风门，贤未及发。入坛才官将军宋义等迎击，斩之。贤乃伪罪敛城，遣使谢入坛，魏府河外引兵还。入坛遣使者徐肃一秦谢罪。夏王勃勃闻秦兵且至，退保河曲。其南以勃勃济远，纵兵野掠。勃勃前师袭之，俘斩七千余人，南引兵退走。勃勃追至牧城，擒之，虏其将士万三千人。于是岭北一下附于勃勃者以万数，勃勃皆至守宰以抚之。司马叔凡自藩城寇邹山，鲁郡太守徐雍弃城走，车骑长史刘忠击却之。北燕王云封慕容圭为辽东公，始主燕寺。刘敬轩即入峡，遣巴东太守温作以二千人出外水，自率益州刺史鲍漏、辅国将军文楚茂、龙骧将军石延祖由垫江转战而前。乔纵求救于秦，秦王兴遣平西将军姚赏、南凉州刺史王敏将兵二万赴之。敬宣军至黄虎，去成都五百里。纵辅国将军乔道福西众拒险，相持六十余日，敬宣不得进。时尽，军中急疫，死者太半，乃引军还。敬宣作免官，削封三分之一。荆州刺史刘道归以都统降号建威将军。九月，刘裕以敬宣失利，请逊位，召降为中军将军，开府如故。刘毅欲以重法绳敬宣，欲保护之。何无忌谓毅曰：奈何以私汉伤至公？亦乃止。岂夫赤盘以秦政尽衰，且为秦之功袭。冬十月，召集诸部二万余人，筑城于康郎山而拒之。十一月，突发入坛，复称梁王，大赦，改元嘉平，置拜官。 立夫人折爵氏为皇后，世子五台为太子，录尚书事。左长史赵朝，右长史郭姓为尚书左右仆射。昌松侯巨延为太尉。南燕汝水节，河动皆河，而省水不兵。南燕主超恶之，问于李轩，对曰：省水无兵，良有逼待京城仅日月也。超大悦，赐朝服一具。十二月，起伏赤盘攻彭熙念于福罕，为熙念所败而还。是岁，魏主归杀高义公莫提。初，拓跋枯多之伐归也。提以归年少，前以谏谓枯多曰：三岁独，岂能胜众在也？归心贤之。至是，或告提居处巨傲，你则人主者，归使人以见事题而谓之曰：三岁独，果如何？提父子对泣，结招收斩之。